第39集。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穷得一分钱都没有，现在他自己开公司了，明明一切都在变好，为什么他不要我了？我知道他工作压力大，可我已经很懂事了，为什么他说分手就分手啊？ 因为人进入社会开始谋生后，会逐渐意识到现实问题的严重性。许岩其实很想告诉他，他或许是在奋斗过程中发现自己永远给不了你比肩原生家庭的生活。男人总在这方面有着可悲又无奈的自尊心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许岩和沈直出了病房，果然看见那人正浑身湿透地站在保镖面前，双唇发白，轻微哆嗦着，但仍然很沉稳地说： 我是林眠的一个朋友，听说他生病了。 沈直示意保镖让他进去。周琛站在病房里，林眠已经坐回床上不看他。 你来干什么？ 你什么时候能成熟一点？为什么要拿这种事情开玩笑？ 林眠的肩沉下去，那是种期待破灭的失落。 是啊，我就是这种很让人讨厌的大小姐脾气，你不是总这样说我吗？ 周琛的喉咙动了动，转身往外走，林眠立刻叫住他： 周琛，我就想问你，你还爱不爱我？ 暴雨冲刷窗户，房间里一片寂静。很久之后，林眠听到周琛说： 不爱。 我知道了。 林眠突然笑笑，看着他的背影， 以后我不会再烦你了。 周琛没说话，打开门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去。许岩和沈直站在楼道里，有点暗。许岩靠在墙边沉默了会儿，他把沈直的手腕拉起来看了看，绷带打得严严实实，手背上有几个住院时留下的小小针孔，已经结痂了，之前的烫伤似乎并没有留下明显疤痕，还好。看了几秒，许岩就松手了。 下雨天会痛？ 不是问句，他很了解，伤了骨头的一般到雨天都会犯疼，沈直也不例外。过去许岩都会监督他热敷。 嗯。 许岩还想说什么，沈直突然伸手抱住他。许岩始料未及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就已经被搂进怀里。沈直抱得很紧，他们之前从来没有过类似的拥抱，最多只在床上，欲望驱使，姿势需要。沈直把脸埋在许岩的颈侧，温热呼吸往他皮肤上吹，整个人好像放松下来。许岩慢慢抬起手，掌心贴着沈直的腰身，一直往上，穿过两人紧靠的身体，抚过胸口。沈直的呼吸顿时沉了些，然而许岩最后只是抵住他的肩，用了点力，冷冷地把他推开。 我有事先回去了。 我送你去酒店。 不用。 许岩擦着他的肩走到门边，拉开门出去。初五，许岩和陆森到了小村，今年游客不少，好在摄影组提前订了房。男女主演晚上到，住一晚，第二天傍晚就走。其余时间，陆森打算去采点空镜和素材，到处拍拍，算下来总共待三天左右。东西刚放下，陆森招呼他们泡温泉。泡完温泉，一群人又立刻去吃料理。许岩到现在为止，连外面雪多大都没有看清，就被告知两位主演已经到了，要他们回去简单开个小会。对了一下明天的行程和拍摄内容，又商量了服化，大家早早回房睡觉。许岩冲完澡出来，听见有人敲门，是陆森。 泡完温泉还洗澡啊？许年说给你打电话没人接，质问我是不是把你卖了。 他有病。 陆森在蒲团上坐下来，给许年发了条语音。 嗯，你哥说你有病。 速速给爷抓吧。 房间里暖和，许岩穿着浴衣跟陆森闲聊，聊明天的拍摄，聊公司下一期的封面准备，聊因为种种奇葩操作而被时尚界封杀的明星。陆森是个没架子的人，摄影天分高，家世资源好，拍过的影帝影后超模顶流不计其数，但许岩觉得他身上没有任何时尚圈和娱乐圈的浮华感，反倒有种温和避世的本质。就比如陆森坦白这次来北海道完全就是偷懒休息来着，还有就是想吃六花亭的甜品。正聊着，微信突然来了语音通话。许岩拿起来一看，愣了，沈直的助理，完全想不出他找自己会有什么事。许岩犹豫了一下接起来，那边静了两秒，传出沈直的声音。 许岩。 啊，许岩明白了，上司本人早被拉黑，于是夺了助理的微信来打语音，再加上自己到北海道之后找同事要了张日本电话卡，国内的手机号打不通。许岩没说话，陆森见状起了身，意思是要走。许岩抬起头看他，陆森突然温柔地开口， 自己的睡衣换上吧，穿着睡觉舒服点。饿了吗？我去给你拿点吃的好不好？ 啊？ 许岩这才意识到，许年肯定跟陆森夸夸其谈过，我哥在前任身上吃过爱情的苦之类的狗血过往。他没忍住笑起来，摆摆手说， 不用，晚安。 晚安 Carrie。 叫了亲爱的还不算，陆森甚至在出门前朝许岩抛了个可以听到声音的飞吻。许岩收回那句评价陆森温和鄙视的话。